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傲娇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常用的一个词汇，也是很多人常常在不经意之间露出的一种表情。有人说傲娇是一种轻狂的表现，有人说傲娇是年轻的态度。在张惠妹全新大碟《偷故事的人》当中，张惠妹、徐佳莹、艾怡良共同演唱了《傲娇》。 前凸后翘又招惹谁俩，最新款水蛇腰龙韵闻到你醋味在发酵，谁怕谁误会，我生来高调风全身人无扰，迷雾山庄狂欢让嫉妒烧， 11点04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傲娇的开始。各位好，我是泽华。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傲娇》呢，也是收录在张惠妹全新大碟《偷故事的人》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开始先是艾怡良作词作曲，把 demo 给了张惠妹听。艾妹听完以后觉得非常的有感觉，并且就确定这个是自己想要的。只不过有一点纠结的在于，她觉得这个词儿啊，好像跟自己现阶段的想法不太一致。于是这个期间呢，他又碰上了徐佳莹，请徐佳莹又重新填了词，有了这样的一首《傲娇》。当然我们讲起来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不过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一等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哟。 OK， 傲娇的出发。今天我们去往的国家呢是印度尼西亚。提到印尼，很多朋友立马就会想到的地方当然就是巴厘岛咯。不过今天咱们去的是巴厘岛附近，这里藏着一个秘境的海岛伊甸园。海岛的名字本身也是非常酷炫的，不过我们还是先卖一个关子，各位可以先猜一下这个岛会是哪里。说起关键词吧，这里呢原始天然，温柔而又有野性。这里有清澈湛蓝的海水，有雄壮的林加尼活火山，还有令人感到惊叹的彩虹瀑布。当然这里还有独特的萨克斯传统的一些风俗文化。这里会是哪里呢？各位猜一猜，来到这里可能有很多很多理由，也有可能一个都没有。 In a cycle, I look off and I say, it's like that I've stopped breathing, but completely aware. Cause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And if you say something that you might even mean, it's hard to even fathom which parts I should believe. Cause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But baby, I just need one good one, good one, good one, good one, good one, good one. When I bow down to pray, I try to make the worst seem better. Lord, show me the way to go. I've got 100 million reasons to walk away. But baby, I just need one good one to stay.We'll be right back. Million Reasons。 原版的这首歌曲呢是钢琴版本。这首歌曲呢，其实 Lady Gaga 在创作的时候也是在想，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给自己找很多很多的理由借口，各种各样的 reasons。 你后来回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一件事情你在做成之前，你会有上百万个理由，这些理由可能会导致你有很多很多的障碍。有的时候不妨卸下一切的包袱，一切的阻碍，就简简单单的轻装上阵。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版 Million Reasons 呢，也是重新混音版本的，跟原版相比呢，张力更强，也是更带感一些的。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印尼的龙目岛。长久以来呢，龙目岛都在与隔海相望的巴厘岛的熠熠星光之下显得格外的黯然失色。相信很多朋友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岛屿的名字，龙目怎么写呢？龙的眼睛，龙目岛。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去一些冷门一点地方的人的话，不妨选择到龙目岛。想看海滩的话，这里有怡情养性的白沙海滩。喜欢海浪的朋友，在这里可以找到最气势磅礴的海浪。当然，也有一些人喜欢在陆地玩，这里呢有林木葱郁的内陆地区，以及在烟草种植地和稻田间蜿蜒的徒步小道。哦，对了，你当然不能错过醒目的林查尼山，这里呢是印度尼西亚第二高的火山，顶峰上有温泉和令人目眩神迷的火山湖。很多人一开始选择这里，可能是为了远离巴厘岛的人群，可到了之后你才会发现，龙目岛绝对不能是巴厘岛的替代品，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来了以后你就会忘不了它，随时随地的会进入到自己的想念室当中。每个人旅行都有每个人独特的方式，就像我们成长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路。 一直在盼望。 My Way 来自于王婉之的版本。 唯一的理想，二月第一天，1981年，我第一次对他们眨了眨眼。等待快点过去，多少个明天，希望这个宝贝快快长大。多少个明天，看着自己已经完美。 这首 My Way 的原唱呢是张敬轩。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王婉之的翻唱，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记录了张敬轩自己的成长之路。歌里面唱到，小时候受伤总会有家人哄，家人安慰陪伴，长大以后我们都要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不可能每一次受挫的时候都要投入父母的怀抱，只好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式去面对。今天我们去的是印度尼西亚的龙目岛，接下来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北极利三岛，这里只有马车和自行车的群岛，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呢？各位，对于想要暂时让自我放逐、新婚度蜜月，或者是纯粹闲去潜水的这样的旅客，来到北极利三岛都是最好的选择。在三个岛上之外呢，各位除了可以晒太阳，这里最主要的是潜水天堂。身为珊瑚礁岛呢，北极利三岛本身就是海洋生物的天堂，再加上这里的人不多，没有水上摩托车、香蕉船等等的喧嚣活动，可以说海水本身就会少了很多的污染，当然海底世界就会显得格外的美丽缤纷。作为北极利三岛的主岛，这里呢相对设施是比较完善的，可以选择在岛上住上一两天，深度的感受这个以马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小岛。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一下这里的一些美景。 睡着谁给我盖上棉被套，清早谁为我准备了外套，对我撒娇温柔的拥拥抱，背包是你装好了才微笑，话都想好了才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怎么能忘掉、没有你在我怀抱，一整夜都睡不着，在微笑，话都想好了才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怎么能忘掉、没有你在我怀抱，一整夜都睡不着睡不着，而你留下的问候一直都回答不了，想念是碎的，想念是累积的，想念是唯一的，而你呢，房间小白说渐渐不在了，消失了，没有了甜言蜜语的情话，留下了寂寞要对谁表达，只好走出了门，好像丢了魂，找下个温存、想念是碎的，想念是累积的，想念是唯一的，而你那房间的颜色，窗前的小白说渐渐不在了，消失了，没有了情话，留下了希望要对谁表达，只好走出了门，好像丢了魂，找下个温存。想念是随意的，是累积的，是唯一的、想念是我对你的，I miss you so much. 话，留下了寂寞要对谁表达，只好走出了门，好像丢了魂，脚下个温存。想念是碎的，想念是唯的。 有些人刚刚来到海岛边就已经开始想念了，苏醒的想念是。想象一下，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北极第三岛浮潜的话，可以看到成群的鱼和大片的珊瑚就在你的周遭，多美啊。好了，这种情绪呢我们继续的延续下去。接下来我们去的是圣吉吉海滩，这里可以说拥有着龙目岛最美的酒店和最美的日落。圣吉吉海滩呢是龙目岛上最早开发的旅游景点，海水呢是比较平静的，有的时候游人甚至会觉得面对的不是海水而是湖水。在海滩上各位可以看见散步的游人，但是总会有人烟稀少的感觉，因此海滩显得特别特别的空旷宁静而又温馨。这里几乎聚集了龙目岛上最好的酒店，而且大部分都是临海而建的，并且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因此很多人都会选择住在这里。临海而建，想象一下，到晚上的时候，抬头看到很多星星。 阳光懒懒爬进床，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星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累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怎么为呢，你只笑笑不回答，说小姑娘别犯傻，哦，窗外天空晴朗， 舒适的温度，平静的海面，在这里你偶尔会发呆，偶尔抬头看天空，会有阳光下的星星。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Okay, let's go. 记忆总在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正式宣布定档春节期间播出，继续讲述人与美食背后的温情故事。《舌尖三》共8集，将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美食的独特性。中国人热爱美食，正是源于对生活的热爱。《舌尖上的中国》前2季红极一时，创造了近20年来中国纪录片最高收视纪录。即将开播的第三季仍然要透过美食去探寻美食背后的故事。舌尖三总导演刘鸿燕表示，中国饮食文化当中，民以食为天，食物就是我们中国人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一季舌尖三希望能够通过食物来作为一个切入口，讲述食物背后人的故事，以及最终承载的我们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主创团队们除了将视野拓展到海外，展示异域美食，探寻中国美食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与演变外，还会更多关注美食诞生的历史背景，纵向挖掘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深层基因。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你编辑播报的。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往的是印尼的龙目岛。谁说这里只有漂亮的海滩和沙滩，也有美丽的花。 参加你带花还不开，可是我的心熬不过长冬。四季上风吹到这里，莫非我的炙热等不到天亮。没看到你的人，就感觉到你的脸像花儿一样绽放。还没见到你的手，就感觉到你的心像小鹿儿晒草。山都是绿山，汗水都暗淌，喝上我的茶，谢谢我家。越着山梁，春天还没来，花儿还不开，可是我的心也熬不过长冬。四季像风吹，吹到这里，莫非我的炙热等不到天亮。还没看到你的人，感觉到你的脸像花儿一样绽放。还没见到你的手，就感觉到你的心早已在晒伤。山都是绿川，汗水都漫长，脱下我的茶衣，谢谢我家。 谁说看花一定要是非常美的一种情况？男生看花也可以很帅气很洒脱。这首花呢是马条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印尼的龙目岛，这里有很多很多很美的景色，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到这里的许多的美图。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延续看花的这种浪漫氛围。女生都喜欢粉红色，如果有一个粉红海滩的话，哇，那是不是太梦幻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为了去看粉红沙滩，还专门呢去跑到北美的巴哈马，但是今天我们不用去那么远，龙目岛就有粉色沙滩。粉色沙滩呢是在龙目岛东南方向，也是龙目岛上最边沿的海滩之一。沙滩的形状尖尖的，虽然不辽阔，但是这里的景色可以说是异常美丽的。尤其是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光投射在海滩上，沙滩会呈现出浪漫唯美的粉红色，这也是吸引很多人到此的缘由之一。粉红沙滩呢也由此得名了。海边非常适合拍摄夕阳，如果想要在海滩上拍摄婚纱照的话，配合着这难得的美景，也是一番独特的浪漫的享受。看着这样的美景，想要不心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吧。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心动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每个人都不一样吧。 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有多久没见你， 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 你就在哪里？ 在粉红沙滩上，一段浪漫唯美的故事也就此展开了。在龙目岛，你会有很多很多心动的时刻，除了刚才所说的粉红沙滩，接下来喜欢冒险喜欢刺激一些的男生朋友们，我们可以去云海之上去看林加尼活火山。这里的活火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炫目的，各位可以看一下图片啊，非常的精彩。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人专程来到这里面去看活火山，当然这里也有很多的徒步路线，徒步路线主要会有四条，两天一夜，三天两夜，三天两夜其中上山和在山上住，以及四天三夜。刚才我们有提到徒步探险，徒步探险原始森林的瀑布呢，其实在龙目岛有两三个非常棒的瀑布的观赏景点，这些景点呢都是比较多人去的，他们就在林加尼火山的北侧，由圣吉吉海滩过去的话大约有90公里这样的一个车程。当然你可以选择包车过去，包车过去开车过去大概是一个半小时这样的一个路程，骑机车过去的话单程就需要 2.5 到3个小时。有些人呢屁股可能会不耐坐，不耐坐的朋友建议各位还是包车去会比较好一些。这是满江的一首歌曲，歌词非常非常的简单，反复的在吟唱，终有一天我们会。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说出很多的语言，说出很多的承诺，终有一天我们会做这个，终有一天我们会做那个，终有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呢？ 阮江的这首《终有一天我们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内心应该会经历很多的变化，从怀疑、不确定、淡淡的沮丧、难过，到后面真的会不自觉的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嘴角上扬，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不要再说终有一天我们会旅行了，如果真的想去的话，不妨就带着他一起去到印尼的龙目岛吧。接下来我们去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境小岛，南极地群岛，我们去进行一些有趣的探险。南极地群岛呢是由一堆小岛组成的，通常在龙目岛的游客呢都一定会在这里放空、发呆、看海、戏水，或者是浮潜、潜水。这里呢有些岛是比较知名的，有些还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比如说有一座小小岛，大概你十分钟就可以走完一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还有一座小岛，在地图上你要睁大眼睛用放大镜才能够看到它的踪影，真的是很有趣。在这里旅行呢，你会记住很多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地方，而这些地方构成了你最美好的回忆。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cuérdame.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Recuérdame. Si sola crees estar, recuérdame. Y mi cantar te irá a abrazar.Yo contigo siempre voy. Recuérdame.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Remember meWill soon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海岛的风情和热情，再配上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这些地方只有你知道，想不 remember me 都很难的一件事情吧。在龙目岛上呢，有各种国家和民族的人，这里呢都是分散居住的。接下来我们就去感受独特的传统民俗文化，去到萨萨族村落。在萨萨克族的村落当中呢，建筑和部落生活习惯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特色，没有因为外界的影响而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作为游客的我们，可以行走在古朴的建筑群当中，看村民的生活习惯，感受部落的秩序和氛围。有人说，在旅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不再是一个成人的状态，似乎我们都变成了大孩子，睁大了我们的双眼，去看眼前所有没见到过的一些景色。 究竟我是谁，如此的狼狈，一路狂奔着，又错过了谁？不要你给我那么多的赞美，我怕自己变得无路可退，所有的自卑都需要安慰，可虚荣的 在恋情中、旅行中等等很多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会有大孩子的那样的一面。不要辜负自己心中大孩子那一面，愿我们永远都有抱客，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当然了，马上就要到午饭时间了，各位中午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像大孩子一样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泽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是哥。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瞒着你，不让你受伤，我要看着你长大的梦。 FM 74北京音乐。